What happened in Beijing? 时间是一 十一 十二 十二 十四 十四 一点。 古典音乐时间，永恒的魅力正在进行时。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一点钟，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永恒的魅力，我是王卓，欢迎收听。今天是秋分，秋分者，阴阳相伴也，故昼夜均而寒暑平，好像一切都是平分的，这就是秋分给我们的印象。就是在中国传统的节气里面，我们要听到的，但是属于中国的音乐。我是王卓，欢迎各位好朋友收听今天《永恒的魅力》，国乐时间又开始了。耳边这些乐器让我们觉得还真是好像是老祖宗们留下的，这些无论是乐器也好还是音乐也好，都是那么的有气势。而且你也很难想象，就是在那个年代，在上百年前甚至几千年前，我们听到这种音乐也是他们当时所听到的，是他们所发明的，他们创作的。想一想多么有风骨的一群人。刚才听到的像一个类似于片花板的《十面埋伏》，一会儿呢我们会听到完整的《十面埋伏》。不过在听音乐之前呢，我想还是要聊一个话题，就是我们有没有想过，现在我们听着古人他们的音乐，可是呢他们当年是怎么样来听音乐会的呢？想听音乐得去现场啊，他们怎么才能有这种演出啊、轰趴呀、或者是直播呀，他们那时候会有音乐节吗？其实每到初一呀、还有十一呀、还有十五啊，各种放假的时候，就现在来讲，我们好像是也是各地的音乐节都是摇起来大旗，但是呢在过去的时候真的会有这样的表演吗？我们也选择了几幅名画，在画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是怎么听音乐，像音乐节这种的表演场合，他们是怎么来玩的？来听一听吧。首先要听到的是由琵琶演奏家张强来演奏的《十面埋伏》。之后呢，我们也说一说画里的古人音乐节。 听着中国的音乐，我们呢一起来看一看中国的画。画里面有的时候会可以为我们展现当时那代人他们的一些生活的风俗，比如说《清明上河图》，在这里面可以看到北宋人民，他们要是闹起来、造起来，可能比我们这个年代的人还要疯呢。《清明上河图》是我国的十大名画之一，也是对汴京的细致的这样的一个描绘，也是那种写实的风俗画。所以呢，我是挺爱看的。有的时候看那里的画的，尤其是仔细来看，就像看小人书一样，有好多的想象在自己的脑海当中。更重要的是呢，我们通过这样的一幅画，可以看到北宋的平民百姓他们的生活还有娱乐。比如说清明时节，家家户户除了扫墓呢，也都是出外踏青的日子，所以呢，这里也会有市集呀、野宴呢，或者是街头卖艺。于是呢，我们就会看到当时的演出都是半户外的情景，他们会搭很多的戏台啊，而且呢，下面围满了群众，好像是吃瓜民众在看戏一样。乡间搭起的戏台，戏台上的戏曲表演吸引了大量的群众，而且呢，和我们现在的音乐节的现场相似度非常高，看起来有80%吧，我觉得都是非常非常像的，就是在下面众人欢呼着看着上面的明星们在为我们来演唱啊，为我们表演。还有呢，我们也仔细在看，就是在舞台上表演的也是《三国演义》当中的凤仪亭。这个时期的演出方式呢，就是后来京剧的前身，而演员也是夸张的那种词句紧连着乐曲啊，有很多我们现在熟悉的乐器在伴奏，比如说笛子啊，比如说胡琴啊，这都是在画里面我们仿佛能够听到的声音。那此刻我们来聆听的呢，也是特别为大家准备的中国的非常著名的演奏家们他们来演奏的民乐的版本。现在听到的就是琵琶演奏家张强演奏的《十面埋伏》。那下面我们要听这样的一首，这是由闵惠芬他来演奏的《江河水》。 今天是秋分，所以呢，永恒的魅力，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呢，也是和民乐有关的，很多民乐名家他们来演奏的这些名曲。刚才我们也特别说到，在一些中国的古画里面，会展示了很多像当年的演唱会、音乐会，他们的一个现场的一个展示，像《清明上河图》里面，我们刚才所说到的，像戏曲的这种舞台的搭建呢，或者是一些表演呢，有一些杂技啊，所有的这些，下面围满了观众看演出呢，他们也是跟我们一样，各种姿势进出，比如说在当时有站凳子的，有爬树的，另外呢还有爬到人身上的，远远的角落呢还有小贩儿在卖小吃。古人其实就把我们现在所有人在演唱会的时候看演唱会啊这些需求都已经想好了，而且如果是户外的话，我们是不是也经常会爬凳子啊，至少不会爬树吧，但是如果有山头的话，我想大家一定也会爬上去的。超级的有气势的一个古筝，这是来自于古筝演奏家周望，他来演奏的《将军令》。其实我们也听过很多不同版本的《将军令》，但是今天听到了周望老师他的演奏，也让我们觉得古筝真的是太有气势了，而且极具有这种杀伤力。好了，还是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今天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呢，就是通过古画，我们也来看一看古代人他们是怎么来开 party 的。开趴这不是现代人的专利吗？古代人他们怎么开呀？但是呢，有这样的一幅画，看一看你就知道了。这幅画的名字就叫《韩熙载夜宴图》。这幅画呢，是现在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而且现存的呢是一个宋摹本，原作是南唐人物画师宋顾闳中。那这幅画也是非常详尽的记录了当时的上流社会的家宴的盛况，而且呢画的背后还有一段故事。那这段故事也是在历史上非常著名的一个故事，在我国的古代美术史上这幅画有重要的地位。那究竟这幅画怎么展现的是一个开 party 的一个场面呢？ 先听一听下面的这一段音乐。那下面的这一段音乐呢，也是来自于琵琶演奏家刘德海先生，他来演奏的《飞花点翠》。韩熙载夜宴图，我们听到了耳边的音乐，其实也瞬间会回到画里的情景。我相信说到这幅画的时候，大家都可以想象到在脑海当中那幅画的样子，而且也瞬间呢可能会锁定一些人物，比如说有弹琵琶的人，还有坐在那里听的人，所有的这些其实这幅画里面展示的是背后还是蛮凶险的历史。 当时呢，画中的主人公韩熙载，他知道南唐后主李煜想委以重任背后的凶险，政治已经衰败了，在扶不起的皇帝面前，他只有装病辞官，每天呢要过着那种声色犬马的生活，让皇帝打消了对他的疑虑，他才能够自保。在这个时候呢，李煜他就派了刚才我们所提到的这幅画的作者顾闳中，他要到韩熙载的家中去当卧底，看看他到底是真的夜夜笙歌还是暗自结党。而老韩心里当然是有数的，于是就配合了这场演出。所以说，你说这幅画是不是当时给南唐后主李煜看的一个韩熙载开 party 的直播呢？所以那个年代也有不同类型的直播喽，就像古曲，我们经常会以不同的新的方式来演奏一样。那下半时段有恒的魅力，我们会继续来听名画里的故事，来看一看古人他们是怎样看音乐会、演唱会还有开 party 的。我是王卓，稍微等待一下，马上回来。 尼采说，没有音乐，人生是一个错误。音乐就是从心灵说向心灵的语言，潮流在变，经典永恒，永恒的魅力正在播出。 首创奥特莱斯，北京万科半岛广场，七月天街，逛街购物品美食，享受亲子时光，请到房山长阳商圈。 快看，金丝猴、大象、老虎，还有好多动物呢！ 网红黑猩猩正在那玩耍呢。 欢乐假期尽在北京野生动物园。 云天舒夏色，木叶动秋声，来慕田峪长城体验精品高端长城游。咨询电话6162-6022。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What happened in Beijing？ 时间是一 十一。 十二、 十二、 十四、 十四、 一点， 古典音乐时间，永恒的魅力正在进行时。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一点钟，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永恒的魅力，我是王卓，欢迎收听。 刚才那样的音乐，有人会说，哎，这不是在很多年轻人他们说的这种国潮的音乐里面要出现的吗？其实国潮呢有几种，比如说是最纯粹的、最古老的、最没有任何其他元素的这种的民乐，另外呢还有加入了很多的现代的乐器啊，还有一些重新的编配的一些演绎。那今天我们来聆听到的这些音乐呢，有像刚才那样的，还有马上又要回复到特别为大家带来的由民乐的名家们他们来演奏的中国的古曲。刚才在上半时段的时候也特别说到了韩熙载他的夜宴聚会，如果真的是放在现代的话，也算是名副其实的那种豪华高级的 party 了，在里面有琵琶，还有六弦舞，还有合奏啊，还有敲鼓，还有跳舞啊等等各种的节目，在画里我们都能够看到。那可以看到这是当时的流行的音乐和乐器是最流行的了。那今天永恒的魅力，我们一起来聆听的是中国的国乐，但是呢要听名画里面的古人怎么样来看音乐会、听音乐会、参加演唱会。在画里面还有一个乐器也出现了，这是一位正在演奏琵琶的女子。但是有人会说，哎，那个琵琶它是横着抱的，在那个年代就是横抱的曲项琵琶，充满了古韵，与泉州南音里的琵琶是一模一样的。那现在的南音呢，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也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乐种之一，有着中国音乐史上的活化石之称。我们经常会看到竖抱琵琶的演奏方式，其实呢，这是从唐代之后才开始的。好了，那下面我们再来听一段著名的琵琶的音乐。这是由琵琶演奏家张强老师来演奏的《霸王谢家》。一把琵琶，刀光剑影。Thank you. 哈西仔夜宴图也是一幅挺长的画，所以呢里面有好多不同的场景，有刚才我们所说到的那个横抱演奏的琵琶，另外呢还有唐朝的女团。怎么样的一个女团呢？她们正在演奏的是尺八还有竹笛，五名应该说是演奏的应该叫乐女吧，她们的指法还不太一样。曾经有现代专业的音乐艺术家试图还原了图中她们的指法，好像还能够真的演奏出一首曲子，哎呀真是挺有意思的。所以看这些古画你会觉得原来他们是有声音的，我们完全是可以听得到的。我们也假装吧，假装听到了古画里面他们正在演奏的音乐。今天我们从《清明上河图》《韩熙载夜宴图》，我们看到的其实都是类似于像大演唱会、大 party 这样的一个形式。但是有的时候，这种古代的独奏会，可能观众只有两三个人，真的也不是所有人都爱热闹的，爱那种轰趴式的。比如文青弹琴，只弹给懂的人。有一幅画叫做听琴图，在这里可以看到文人雅士当时听音乐的做派。古代独奏会不在于人越多越好，而是有听得懂的知音最稀有也最珍贵。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音乐感动心。